第38课，这儿托运行李吗？一句子，我打听一下，这儿托运行李吗？邮局寄不但太贵，而且这么大的行李也不能寄。我记不清楚了。我想起来了。运费怎么算？按照这个价目表收费。你可以把东西运来。我的行李很大，一个人搬不动。